馈赠啊。啊，我们今天都有这个手提袋，也特别漂亮的包装，拿出去也挺有面子的。打开了之后呢，朋友吃，哎呦，这还真的挺好吃的。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299元，299元也就是两大盒的价钱，您拿走的是四大盒， 四盒 啊，拿走的是四盒，100包， 每 天一包的话可以吃到3个多月了。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咱们要都吃的话呢，家里可以多订几组啊。大家认可率非常高的一些食品呢，其实知道看到的话，咱们就多订一些啊。 没错， 过日子咱们就要算计好。好的，那299元，您拿走的是100小包，而且是4大盒，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11月5号到8号，凡来电订购商品立减10元，满200减20，满300减30，满400减40，满500减50，满600减60，满700减70，依次违规最高可减到210元哦。团购享9折优惠，北广购物双十一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喝红酒啊，现在很多人呢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了。 没错， 但是喝红酒真的有很多的讲究。 当然了，其实首先来推荐给大家喝红酒，第一看产地，第二看你的这个酒体的一些原始的葡萄，也就是说你这个酒体代表什么一种特色。第三来讲的话，一定要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叫做名门出贵酒，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酒庄有没有名，代表你这瓶酒的价值有多高。 没错，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新世界的代表国家澳大利亚，它出品的红酒啊。那么这个红酒啊，确实是非常有渊源了。 没错，那说起来澳大利亚的这个红酒，是由于澳大利亚的自然特色是非常特别的，地广人稀，相对来说呢污染又非常的小，周边又有山谷又有河流，而且相对的湿度比较大，土壤也非常的肥沃，所以它呢导致于全年的降水量是非常的平均，特别有利于一些名贵的葡萄品种的一些种植。那么今天我告诉各位的是，首先正宗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你记住，按照刚才的第二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细出名门，它是来自于圣琪庄园的这样一款庄园酒，城堡酒的一个系列。说起圣琪庄园，我就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悠久的一个很能够代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好的酒庄呢，那就是叫西布鲁克酒庄。这个西布鲁克酒庄呢，始建于1878年的，而且至今为止是整整是经营了5代人。这五代人当中啊，除了非常多的有名的酿造师、品酒官等等，他可以说代表了澳大利亚的红酒当中一个标杆的一个酒庄了。那么他每一年出产的这个酒的系列是非常有数的，他可能会分一些，比如说品尝级啊、品鉴级啊、收藏级啊等等一些系列。今天我告诉各位，是真正的城堡级。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酒啊，它是用了混酿技术哈，它里边呢有希拉葡萄，还有这个歌海纳。 对， 其实说到希拉呢，它的这个果小皮儿厚啊，颜色非常的深。那么在寒冷的地区呢，往往呢无法完成啊。那么在澳大利亚呢，这个希拉所酿成的葡萄酒，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甜成熟的。 没错， 而且呢有一些呢巧克力的那种风味哈。 当然， 当然了，它的这个单宁啊、酸度啊等等都是非常适中的。 没错。 另外说到歌海纳也是这样的，它呢也是在澳大利亚生长，产量呢虽然比较高，但是成熟比较晚，含糖量也是比较高。那么这两个葡萄相混合的这个酒啊，真的是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来。 所以呢，说起来这款酒的这个口感啊，刚才周老师介绍的这两点，就在你的口感当中，你一定一口就能尝出来。因为很多人都会喝红酒，他会发现，哎，刚开始入喉的时候发现有一点酸涩，但是到回甘的位置当中有一些甘甜又出现了。今天我告诉各位，首先它有歌海纳的这样的一款非常好的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另外有到葡萄皇后的希拉也在里面。希拉是更适合咱们大众人士来使用，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的酒偏甜一点点，果香味浓一点，或者说这个水果的香气 足一点的话，今天这款酒都能满足给大家。而且混酿的这个酒要比单品种的酒来说是更适合广泛的人群，因为你想嘛，混酿酒就可以取自于两种不同的葡萄当中一些拔尖的优势，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没错，更加的浑厚一些。 当然、 另外像新世界的红酒，它的这个酿造的技艺啊跟旧世界不太一样、 没错。 那么旧世界呢主要是以这个橡木桶来酿造的， 对。 但是呢像澳大利亚的这一款红酒哈，既有新世界红酒的它那种水果的香味哈、口感更加的自然香甜成熟之外，又有呢它是由橡木桶来酿造的这个酒呢相对来讲比较醇厚 哈，橡木味。 因为橡木桶啊它会有这个橡木内酯啊， 对、 丁子香酚啊等等化合物质会溶解于葡萄酒当中，所以这些物质呢使葡萄酒的颜色呢更加的稳定，口感更加的柔和， 没错， 那么香味也更加的协调了。 对，当然我们要是整整花费了半年六个月的时间经过橡木桶的沉淀之后，所以照这个时候啊您现在喝到的葡萄酒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刚好、但还有一点，说起这个葡萄酒啊，很多人都会明白说最早以前看到的葡萄酒真的太贵了，比如说在北京有一商场拿外汇券才能买得到。今天我告诉各位，你真的是选对了，因为它还有个独特的特点，就叫做百年老藤。 没错，实际上了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也好，我们的北广平台上的红酒非常多，但是这一款红酒啊，说起真心话它是比较档次高的， 没错、 档次比较高， 非常难的， 对，而且各方面反应非常好的哈，在市面上一瓶酒像今天这个如果扫码价的话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箱啊，750毫升的一箱6瓶，那么给大家的价格只要399， 没错， 应该说这是一个品尝的价格哈， 对， 因为在市面上的真的是非常贵，大家是没有机会品尝上的， 对， 对，因为就这一箱的话你去市面当中1188块钱谁扫都是这个价格，买齐了它大概要花7000多块钱，但是今天399不但是品尝就是试喝的一个价格、主要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推广价，因为本来这个葡萄酒可以说是限量的，特别特别少，不是说你什么时候都有什么时候灌装的、在这一年当中又有到了老藤葡萄百年老藤这种级别的那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高， 像这个价格买到这么高档的酒呢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不太可能， 但是今天的可能了，今天我们是6瓶1箱给大家的价格是399，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这款酒呢不仅是自己家里喝哈、男人呐、女人呐、老人都是可以喝的， 对， 另外呢其实送人或者说参加 party 的话您拿出这个酒真的是非常有面。 当然了，我就遇到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单生意一直都谈不下来，后来发现说总请人家吃饭，人家又找了各种理由拒绝他、后来他说哎，当我得到一款好酒的时候，这会成为我的一个打电话的一个主要推荐的一个原因，说打电话我这有一瓶好酒一起来尝一尝、没想到最终这单生意的成败就是取决于这款好酒， 还真是、另外这个好酒啊它是挂馅儿的， 对、 咱们俗话说 没错、 因为像这瓶酒呢比如说它首先呢它的瓶塞是软木塞哈、另外呢它的酒标呢你一看就知道非常有特色， 当然 另外呢它的这个瓶底呢是凹槽是深入进去的、 没错， 一般好的酒高档的酒都是用这样的瓶子来装的， 对，这种的瓶子名称就叫做重型瓶，重是什么你知道，国之重器，重是代表了尊贵而且非凡的意思、所以这款酒它在瓶底的位置大概有到您的拇指深这么一个深度，所以每一瓶酒你会发现你现在喝的一系列哪怕再贵的也好啊，你会买别的国家的它一定是浅层瓶，就是非常非常薄的一点点的一个瓶底，但是今天这款重型瓶是便于大家可以喝到不同的酒体在所有瓶子当中的时间，包括空气，包括说融合在一起这种沉淀的感觉，也代表了只有达到这种品级的酒才配装到了我们的重型瓶。 而且这种软木塞呢它不断柔化单宁和口感、进而发展出更多复杂的香气、因此呢基本采用透气性良好的软木塞的封瓶， 没错， 像这样的酒啊都是相对比较高档， 对，实际上这种酒在出产的一大瞬间呢其实不是满足于大多数的朋友这种平时来饮用的，因为它毕竟产量特别的稀缺特别的少名贵，它是适合于大家大量来收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这样，这款酒呢您说家里面的一般可能家里面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拿出那么一两瓶来，或者是单位的好友或者说你一些的至朋至友你可以拿出一两瓶来显摆一下自己的面子、当然呢用这款好酒招待一些重要的人士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有面子， 你就是懂酒、 对，有文化、 对，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圣吉庄园的干红葡萄酒、给大家是6瓶1箱， 没错， 那么市场价呢您回去扫码的话一瓶就要一千一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Ingo. Angliski yuzik.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是金杰，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的还有 Alan。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Fine, and it's a nice day, right? It's a beautiful day. A little bit nippy out there, but a nice day otherwise. Okay, hope it's good for us to start our lesson now. Yes, and hi, listener. Look at page 111. 我们看一下第111页的单词。As usua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And the first one, Ireland. Ireland. Ireland. Do you know where it is, Alan? Ireland. Mm-hmm, sure. Ireland is well known to many Americans because so many Americans come from Irish ancestors. 对 ,Alan 说的是爱尔兰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很多美国人实际上是爱尔兰人的后裔。So they have that very peculiar color of hair, right? For Irish people, it's red hair, not many of them, right? Yes, some of my Irish friends growing up had very red hair with little red freckles all over their face and very small noses. Right, okay.艾伦说的正好和我的记忆呢很吻合，就是爱尔兰人的特征呢就是红色的头发。艾伦说他有很多同学头发颜色非常红，我们所说的红可不是我们一般的，是一种红橘红色的颜色。大家如果注意一下，爱尔兰人皮肤特别白，头发泛红色。 And Alan mentioned, Alan 特别说的 small nose, 鼻子不是像一般那个英美人那么大，鼻子相对来说小一些，尖一些，爱尔兰人的特征。 Okay, let's look at that second, 官员 Officer. Officer, 这指的是部队的官员啊，部队的军官。我们如果说是那个一般政府中的官员呢，我们指什么呢？ Officials.Officials, 我们学过的 officials, 所以这两个就是文的武的有区别的。不幸 the next one. Un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 Fortunate, 幸运的。Unfortunate, 不幸的是形容词。Unfortunately, 不幸的作为副词使用。教育 the next, Alan. Education. Education. Education. 很重要的一个词。经常看到有些缩写写成 EDU, 一个点儿，那也就是 education 的缩写。那是一般在地名人名或者一般一些机构的名称。通常我们用全部的称呼 education. 当地的 Local. Local.Local, 就是地方的，当地的。这个和什么相比较而言呢？相比外来的。如果说我们说 local schools, 当地的学校。 local schools 和什么比较呢 international schools 一些外国人办的学校 international schools 再往下经济学 economics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科学用的是复数 economics 我们学过经济 economy 我们也学过经济学家 economist 这里经济学是总称是作为学科的一个学问 economist 我们看看右边参加 join 我们一般说 Hi, welcome Alan、to join us with this program or to join this program 参加我们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学习 join 小组 group 也叫团体现在有一些集团比如说有一些电信集团我们就叫做 telegroup就是那个电话大的企业集团也用这个词叫 group 所以 group 可以是三人小组也可以是三万人的大机构大企业事业生涯 career 这是一个现在在职业人士中使用非常频繁的词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职业设计叫做职业计划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程度个人的发展计划我们叫做 career planning plan 计划 planning 做出计划 career plan 职业发展计划常用这个词有时候呢我们叫职业妇女怎么称呼呢 career woman 职业妇女下边赚钱的赚或者挣 earn 动词 earn 挣钱一般有人要问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each week? 西方人愿意用周或者是年来计算 Each week,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Well, $20 一周我就挣$20 $20, how much do you earn? 这是一般的使用方法演出 Performance SHOW show 就是代替这个 performance 的 performance 指的是表演我们说 show 呢是所有的、演出都可以 performance 更强调的是人在其中比如说杂技表演比如说各种演出都可以用 performance and I think Americans use show more than performance right? That's true、shows are well we talk about TV shows mostlyand you might say I saw a magic show, a David Copperfield show in Las Vegas.、 Mm. And the shows in Las Vegas are very, very exciting. And performance is slightly more fancy or formal.、 Okay. And so you may talk about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Okay, Alan 认为在美国人的口语使用中呢 show 用的更多而且 show 呢一般用在那个电视的各种节目里边或者讲那个魔术表演里边用 show 很多还有呢比如到阿拉斯加美国人都爱到阿拉斯加去看那边的表演那边的表演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那些 show 都是他们统称的 performance 显得正式一些而且呢有一定的档次比如说有一些古典音乐会Beethoven's、symphonies 那些一般应该叫 performance 这样比较我们就知道 performance 显得正式严肃一些而 show 呢宽泛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 The last one 愉快的 Happily、 我们说这个的时候由不得要笑一下 Happily、We live happily 我们幸福的生活着 We live happily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whole vocabulary for our listeners, Alan? Sure, GingerIreland, officer, unfortunately, education, local, economics, join, group, career, earn, performance, happily. Thank you, Alan. Let's move to the text.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It's about Laura Dennison.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is person? Actually, I'm not familiar with Laura Dennison, so I'm going to be really happy to learn about her here in this reading. 可能这个人是虚构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过这个名字 Laura Dennison. Let's see what's about this person. Laura Dennison is a famous singer. She was born in Bristol. Her parents came from Ireland. Laura's father was a customs officer. Unfortunately, he died a few years ago. Oh, wow, that was sad. And 我们看到了Laura Dennison was born in Bristol. Bristol, 我们就知道她是英国人。为什么呢 ?Bristol 是英国西南边的一个海港城市。Seaport, Bristol is a seaport city.、Mm-hmm. 是一个很漂亮的温暖的海港城市。Her parents came from Ireland. 她是爱尔兰后裔。Officer,就是当地的一个官员。这个 officer 呢，因为是在海关，所以用了这么一个名词，像 police officer、customs officer， 就是海关官员或者警官都用 officer。但是呢 ，he died a few years ago， 这是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事情。Okay, we move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Laura grew up in the suburbs of Bristol. She started her education at a local school.And then moved to a large modern school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Right, the suburbs of Bristol. 我们看到 suburb 是指的郊区，一般呢都用复数。So the suburbs appears quite often in the plural form, right? Yes, yes. That's the way 我们一般习惯性的使用 suburbs 都指的是用复数。在 Bristol 这个城市的郊区长大的。She started her education at a local school and then moved to a large modern school. When you say large modern school, how many people that will occur to you as the body of the school students? I would think that in a high school, it would be somewhere near 3,000 or 4,000 students in a country like England or America. 说在英美国家大的学校呢一般都要有那个两三千甚至更多一些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学校更多的是一些small schools 有几百学生啊要到一千就很大了所以这是 large modern school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他后来是到一个大型的现代的学校去了 Let's see what happened to her After leaving school when she was 18Laura went to Bristol University for 3 years to study history and economics. While she was at university, Laura joined a folk group and started singing. After finishing her university career, Laura joined another group and began to earn money with her performances and songs. Okay, that was after her gradu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right? 我们看到她的学习经历呢，先是上那个在那个 Bristol 的 suburbs 上的是小学，然后呢又换了一个学校，然后呢当她上中学，等她18岁的时候呢 ，Laura went to Bristol University for 3 years to study history and economics. You know the college years in Britain.It's normally 3 years instead of 4 years to many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知道英国的高等教育呢，大学3年就学完了，而且他的硕士呢，往往1年就学完了。所以他说 for 3 years to study history and economics, 就是3年他就毕业了。While she was at university, 在学校期间呢 ，Laura joined a folk group.When we say folk group, it's actually a folk singing group or folk performance group, right? Right, yeah. This would be playing with acoustic guitars and singing simple songs that are really harmonious. Alan 比较熟悉我们要讲到这里的 folk group, 就是 folk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乡亲的风俗的当地的或者是讲那个民俗的叫 folk。Folk group 就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民乐队或者是民族演出队。Folk group, 所以那个 Alan 说可能是用吉他唱的非常自然的淳朴的民族歌曲或者地方的一些曲调。Laura 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学习所以我们知道 Laura 第一段开始的时候 Laura Dennison is a famous singer 她是一个 a folk singer 唱民族歌曲的或者乡村歌曲的一个演员 After finishing her university career 大学的学习生涯，这个 career 在这里不是指的是工作，而是大学的生活，大学的学习生涯。 Laura joined another group and began to earn money. 学校的那个 folk group 只是一种 practice， 一种练习，而她后来呢就参加了正式的演出团体 another group and began to earn money with her performance and songsIs that common to many of the people in the, when we say、the singing or dancing group? You mean to... Right after、university、graduation. Career. You know, I think that many people who、become singers really are not the kind of people who, like Laura, went to university first. Right. They know from very early time in their life that they want to be singers, and they don't go into the world of academia. They stay、right. in a world of singers. 对，我们看到 Laura 是一个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投身于演艺生涯的。其实呢，就像 Alan 说的，很多真正的演员，还有很多出名的演员，他们都没有时间再去读大学了。往往他们成名比较早，所以呢，很少人有 Laura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大学学习生涯。Okay, let's move to the last paragraph on the next page, page 112. When she was 21.Laura was married to Tony Harper. Laura and Tony have two children. They live happily now in a beautiful farmhouse in the country outside Bristol. Good, that's a happy ending, right? Very happily.、happily,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is looks like a fairy tale in some ways. 对，我们说这是一个，这最后一段呢，给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 ,happy ending, 幸福的快乐的结束。因为那个用 Alan 的话说，就像一个那个神话故事一样的 ,they live happily ever since, 他们从那儿开始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 Laura 是过着一个非常正规的生活，她有了演艺生活，但是呢 ,when she was 21, that was right, actually very close after graduation, right? Because she started the university at 18.And Laura was married to Tony Harper. Laura and Tony have two children. They live happily now in a beautiful farmhouse in the country outside Bristol. In the country 是一个修饰那个房子，他们的 farmhouse 是 in the country， 而且呢 outside Bristol， 很可能呢还是在什么呢 ？The suburbs of Bristol， 或者是离 Bristol 挨着的地方 ，outside Bristol 就是 Bristol 之外城市之外的一个地方，很还是不太远。所以 Bristol has been always the center geographical center for Laura and her family， right？ Right， she's never left that area。 Okay, so, imagine she loves it. 我们看就这么四段，我们就了解到 Laura Dennison 的整体生活。这是一个简单的关于个人传记式的描写，而且能给我们很多清晰的信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Hi,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节目。It's a new lesson, lesson 12. 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通过大家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已经学了很多的单词、词汇，并且呢，了解了很多的人物还有事件。今天这一课呢，同样是关于另外一个人物 Laura Dennison。Laura Dennison， 我们现在看一看 Laura Dennison 到底是谁呢？ Wow, the first sentence， 第一句话就谈到 Laura Dennison is a famous singer。Is a famous singer, singer, dancer, 歌唱家或者是舞蹈演员。那么 Laura 呢，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演员。她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课文也有交代。课文中说 ,She was born in Bristol. She was born in Bristol, 是在 Bristol 出生的。Be born in somewhere. Yeah, be born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动词的片语。意思呢就是出生在什么什么地方，在 in 的后面呢加上地点就可以了。那么他的父母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Her parents came from Ireland. Her parents came from Ireland. Came from 的原型是什么来着？对了， come from. Come from 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Come from. 那么他的父亲又是怎么样的呢？ Laura's father was a customs officer.Customs 一般的是指海关，是海关啊。Officer 是官员或者是军官。Customs officer 是在海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但不幸的是呢 ，He died a few years ago. A few years ago, 这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前面所以用了一个副词 un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 大家可以看到 fortunately 和 unfortunately 意思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是幸运的，一个是不幸的。这个 un 起到了这样一个意思上的区别的这样一个作用。Okay, the next paragraph. Laura grew up in the suburbs of Bristol. Suburbs 一般呢是指和城市比较接近的郊区。Grew up 它的原型是什么呢 ？Grow up, G-R-O-W, grow up, grow up 是指成长或者是长大。它是在郊区 Bristol 的郊区长大的。现在呢，再来看一看她所接受的教育。She started her education at a local school.Local school 是本地的学校，他没有到遥远的地方去上学，而是在本地就学。Started her education， 开始了他的学生的生活。之后呢，他又换了一个地方，是哪儿呢 ？And then she moved to a large modern school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还是同一个城市，但是呢，却在不同的地方。这一部分呢是这个城市比较大并且比较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是一个 area，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这个 part 意思就是 area。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After leaving school when she was 18， Laura went to Bristol University for 3 years to study history and economics。 History 是这个历史，还有 economics 是经济学。所以当他18岁，离开这个中学的时候，他开始了他的大学的生活。大学生活是几年呢？ Three years. 他主修什么呢？主修历史还有经济学。对这个呢，他比较感兴趣。在大学里呢， Laura 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While she was at university, Laura joined a folk group and started singing. 看来 Laura 呢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在大学里他加入了一个乐队 folk group and started singing， 开始了他的演唱生涯。那么 after finishing her university career， 大学毕业之后呢， Laura joined another group， 这个 group 是 another singing group， 另外一个演唱组合， and began to earn money with her performance and songs。 Yeah，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就是唱歌。When she was 21, Laura was married to Tony Harper. 当她21岁的时候呢， Laura 就结婚了。她和 Tony Harper be married to somebody， 就是意思呢就是和某人结婚了。Laura and Tony have 2 children， 并且呢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以后的生活呢是非常幸福的。They live happily now in a beautiful farmhouse in the country outside Bristol， 并且呢选择了 Bristol 郊外的这样一所具有田园风光的一所住宅，在那里幸福的生活着。 OK, this is all about Laura Dennison, and now I will ask you some questions。 这就是有关 Laura Dennison 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提几个问题，看一看您对这个人物了解多少。 Who is Laura Dennison? This is question number one。Who is Laura Dennison? And question number two, where was she born? Where was she born?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ere did her parents come from? Where did her parents come from? Question number four, what did Laura's father do? What did Laura's father do? 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Okay, 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happened to him a few years ago?What happened to him a few years ago? Question number six, where did Laura grow up? Where did Laura grow up? Question number seven, where did she start her education? Where did she start her education? Question number eight, which school did she move to later? Which school did she move to later?Question number nine, how old was she when she finished school? How old was she? Question number 10, what did she do after that?

It's 2 p.m. Beijing time.